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我这几天喉咙疼啊，如果你今天听这集节目发现我嗓音有点不太对劲，又或者时不时咳嗽的话，我要先请您原谅。说到喉咙痛啊，本来医生是告诫我喉咙发炎可能是之前感冒引起的，要多休息，少抽烟，少说话。我没一样做得到，尤其少说话，我是说话为生的人啊，基本上像个话痨一样，怎么能不说话呢？不过讲起说话这件事儿啊，其实我也常常要反省一下自己，因为我很担心自己会成为那种爱说教的男人，那就很讨厌了。爱说教的男人啊，来自于一个，现在这个词啊，所谓爱说教的男人或者男人说教，他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是翻译自一个英文新造的字，这个字呢叫做 mansplaining， 基本上是个复合词，就是把 man 男人跟 explaining 就解释说教说话放在一起，就 mansplaining。 这个词呢是来自于2008年的时候啊，一位当代非常犀利的美国作家 Rebecca Solnit， 我们国内中文翻译叫做丽贝卡·索尔尼特，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很好笑，我记得以前我在八分那个节目也曾经介绍过，叫做 Man Explain Things to Me， 就是翻译成中文的话是男人向我解释事情。那么然后后来变成一本他的很短的一个文集的一个书名，同名的书名，当然也收录了他这篇经典文章。然后这本书呢前两年也被翻译成中文了，中文就叫做爱说教的男人。那他这篇文章并没有直接造出这个新词，可是自从他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有人就干脆把他说的那种现象，那个现象是啥呢？就是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一辈子一定有这种经验，就你说话的时候，你发现听你说话的男人呢，并不是那么认真，总觉得你讲的东西呢，无关要紧，不关痛痒，然后你说着一半呢，他就要打断你，然后要告诉你，你讲的事情呢，远远不如他知道的多，又或者你所说的事情，在他看来根本不是你们所讨论的这件事情的重点，而重点是什么呢？不重要，重点是接着要由他来讲。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 mansplaining。那么那篇文章出来之后，这个词就火了。然后现在呢，短短那是08年的文章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语了。那么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男性说教。我想少说话，有时候特别是在很多场合，我就担心我会变成那种爱说教的男人，就是喋喋不休的，那么要中断女孩子说话，要在她面前告诉你，哎呀，等老大我跟你说这个世界的原理是什么吧。你说这要讨厌到什么程度。我今天所以开始想到这个爱说教的男人呢，所以我要讲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最近在国内上映了大概有一两个礼拜了吧，非常的火、啊、很受欢迎，我不知道票房怎么样，但至少在舆论上面很受注目，那就是坠落的审判。而这部电影之所以那么受瞩目呢，还真的是它的宣发做得好。我们通常一部电影宣发，当然之前导演啊这些人物出来受访上巡回到处演讲，这是很要紧的。那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首映礼，是不是？平常这种电影的首映礼都是行礼如仪，搞些噱头让媒体捕捉一下，网红们捕捉一下就算了。但是这部电影的首映礼不一样，这部电影的首映礼的随后的演后座谈啊，真真正正的把这部电影呢给搞红了。你大概听过这件事儿了吧？那就是发生在3月24日， 这部电影的中国首演呢是在北大，很有趣啊，选择在北大。那么在北大举行的首映礼，那么我看那个场面，据说当天主要是女性去看的比较多。我再强调一遍啊，就我们今天的电影节、音乐节，如果没有女孩子那就完蛋了，因为主力的观众基本上都是女孩子。看些什么人文书籍，好像现在主力也都是女孩子，那男的都在干嘛呢？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照片，就是同济大学请去了国内著名的准国师啊，张维维教授，大概也是跟他们讲这个中国到底什么是中国，中国为什么行，我们为什么该有自信，讲这些东西吧。然后有人拍出当时那个场面，全场都是男孩子，真的几乎全场男孩子，至少我在照片里面很明看不出明显有女孩子存在的迹象。好，那么说回3月24日北大那场首映礼，那一天呢，除了这部电影的导演鲁斯丁特里耶之外呢，还有他身边的翻译，现在在人大文学院担任讲师的蒋欣老师。那语谈者主要就是北大的法语系教授董强老师，这位我们以前读法文翻译，法国文学翻译应该对他也不陌生。那么另外还有明星级的老师啊，北大中文系的戴锦华老师。那么而担任主持人的呢，就是在奇葩说上面红遍全国的五大新闻传播学院的讲师陈明。那么这一天这场演后座谈会啊，在社交媒体上面是被炒得一塌糊涂，主要的原因呢，就触发在大家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当天无论是陈明也好，无论是董强也好，这两位男性呢，都充分表现出一种男人的优越感，对于女性的不尊重。那么特别是好像说话呢，就不留多少时间给戴锦华老师，尤其是导演我们导演鲁斯特特利耶，那么让很多人非常不满。那么当天那个场面呢，我没有看到整个过程的录像，我只看到部分人节选的一些的中间的一些片段。我自己觉得这个场面就很在很多人的复述里面就成了一个典型的 mansplaining 男性说教的一个代表。我自己觉得首先问题啊就出在开头。这开头呢，陈明老师呢他很会说话，我们都知道在奇葩说年代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这一天他一来开场白就讲了老半天，而且呢用了一种非常华丽的词藻啊，做口头演说来讲，这样的活动底下确实比较少见，作为一个主持人用很多排比的句型那么阐述他对这部电影的看法，那么就让很多在场的学生或者观众们都不是很高兴，那么纷纷要求他少说几句让导演多说话。这个情况我也是特别要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被邀请参加很多论坛，然后大家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只要我在这种场合我就天然该做主持人，那我往往都会要求主办方向我解释清楚我是来主持还是来参与座谈，因为在我看来两者有些分别。如果我要参与座谈，我恐怕会被期待要多讲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有的话。那么如果我是做主持人，我就尽量应该让自己往后站一步，要留出更多的空间给其他共享舞台、共享这个平台的嘉宾讲者。那么我觉得陈明老师可能那天呢就没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说一番话之后大家就烦了，然后大家就把他骂上。那么更麻烦的是法语系的教授董强老师啊，那董强老师在我看来啊，是一上来就说实话真是太不对劲。他一上来看到这个导演居然就直接说，哎呦没想到这导演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哎， 首先我想说，董强老师就是给人一个印象，就好像他看这部电影之前来参加这个座谈，就好像没有做足功课。如果做了些功课的话，应该会知道鲁斯丁特里耶导演是78年生的人吧，然后也应该看至少看过他自己的照片，对不对？怎么可能在场的就说他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而且我觉得最难受的，就如果我在场，我都会有点起鸡皮疙瘩。你干嘛称赞人家一个导演漂亮呢？我不知道，这可能真的是年龄的分别。我发现就有时候前几年我都还注意到，就很多比我稍长或者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中国男性，尤其内地男性，很喜欢在饭局上活动上随口就，尤其公开活动都是一样，所以说哎呀，这位美女老师，哎，美女就这么来，然后文道，我今天给你介绍，今天这位是个美女啊。我每次遇到这种场合，我就起鸡皮疙瘩。人家也是个人，有名有姓，有事儿干，有成就，你干嘛叫人美女？你为什么不叫我帅哥呢？我觉得你在这种场合，一位得了金棕榈奖的导演，然后你递上来第一句就是夸她漂亮，这是实在是很不得体的一件事情啊，在我看来。好，由于有了这么一个印象，再加上当天董老师呢可能比较潇洒自在，翘着个腿说话，而且中间常常拿手机出来拍照与他同台的其他几位嘉宾，那么就让人觉得那个场面已经有点尴尬。然后随后呢，他在讲他的见解的时候，还之前要先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对戴老师说的女性观点的否，对这部电影剖析那么的认同，然后他后面还要再发社交媒体，觉得大家其实不是用眼睛去看电影，只是读了一点女性主义的东西就开始说话。这样子啊，我觉得一部电影，尤其是像这样的一部好的电影，它的层次应该是很丰富，能够容纳许多不同的解读。我完全同意董强老师认为这部电影是有很多解读方式的，那么他提出了他的解读方式也很有道理，但是你能不能说你的这个解读方式就是唯一合理合法正确的解读方式？同时你可以说，我们看这部电影不能够只是看到一个女性的视角，然后你要说别的东西都可以，但你不能说他跟女性无关，你也不能说不能用女性视角来看这部电影，这是两码事儿。也就是说，我觉得这部电影，我们可以说女性主义的切入角度来看这部电影，的确是其中一个角度，它可能未必是最全面，未必，当然没有任何一个角度的全面，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说这部电影不能用女性主义角度去解读，或者说用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切入是有问题的，是错的。这个讲法我觉得实在也就太那个，所以董老师这一次很抱歉，我真没办法同意您那天这些说的话。这我不是说全部不同意，至少这些情况我是完全，我也觉得很难接受。好，然后我们说回这部电影吧，因为刚才那些事儿我猜你已经在很多地方听过看过很多次，不用我再啰嗦了。说回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在2023年出来之后呢，就斩获了全球很多电影节电影展的重要奖项或者提名，那么最显赫的当然就是2023年的金棕榈奖，那么当然还有同年的法国的最大的电影奖凯撒奖是获奖许多。这位导演鲁斯丁特里耶以及他的生活上的伙伴，也是他工作伙伴，就是编剧阿图尔哈拉里，两个人呢合作编写然后导演指导了这么一部非常在我看来很精密很细致也就很 subtle 很丰富的讯息，联系到别的问题的暗示线索都很精密的编织进去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的成功呢，也有赖于其中几位演员，每一位演员在我看来都非常出色，这部电影里面尤其是女主角演饰演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位小说家，也就是那个妈妈和太太的桑德拉沃伊特，她饰演这个角色的是德国演员，她真名也叫桑德拉惠特。桑德拉惠特 去年可以说是属于他的年份，因为同样在2023年，他有份主演的两部电影都在全球呢是引起轰动，在影评界里面，而这两部电影甚至同时竞逐一些重要的奖项，例如说戛纳影展的金棕榈奖。那么除了这一部之外，另一部就是我之后有机会想跟你介绍的《利益区域》，就是英国导演 Jonathan Glazer 执导的《利益区域》，非常非常好看，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那么这是很难得一见的，就是在同一年的电影节、电影展上面有两部旗鼓相当的、同样具备一定分量的电影杰作，他们的主角竟然是同一个演员。这位桑德拉·惠特呢，我之前就已经看过他以前的一些的旧作，那个电影叫做《托尼·厄德曼》，2016年演的，导演是德国导演马伦·阿德，非常好笑，那部电影我强烈推荐，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很疯狂，太有趣，大开眼界的一部电影，很好看，很好看，有机会你请你找回来看看。好，那么说回这部电影啊，我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的一个情况好吗？从电影的第一秒开始，我觉得它已经有很漂亮的处理，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就让我们看着一个房子的室内的楼梯，这个楼梯上面有个球滚动下来。这一个镜头就好像已经把整个电影的某种的主旨，尤其它的题目“坠落”这件事情，有东西掉下楼梯、掉下楼这件事情，用一个象征性的画面先表达出来。那么，当然我们后面知道，这个球会从楼梯下来，是因为这里面有人在用这个球在逗狗玩。他这个家庭里面有只狗啊，这个狗好可爱，我等一下再说。好，然后跟着我们同时听到话外音，是两个女孩子在说话，其中这是明显听得出是在做访谈，被访者就是女主角桑德拉，而访问她的是一个要做功课、做研究的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登门来拜访你、采访你，那大概我们就知道这位作者、这位主角桑德拉是一个相当有成就的一位作家。那这就是我们女主角，在很简短的画面里面，透过这些几句话，我们已经知道这位主角的身份是一位作家，而且是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因此才会引来有学生们要来采访他，要做研究或什么的。那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角呢是相当轻松的在跟来访的学生聊天，而聊得相当愉快。这个主角呢也都强调说，我现在在这里呢见不到什么人。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不是在一个大城市，而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在法国格拉勒布，这是法国的东南部里昂附近的一个大城市啊，不也算大吧，在法国来讲的话，在这个城市附近山上的某种的度假的滑雪的一个村落。好，然后这个桑德拉跟着有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呢，忽然有很强劲、喧闹、节奏很快的音乐在屋子里面响起来。这个音乐呢，反复播放，始终不停断，终于使得整个采访是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么这个音乐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也就知道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桑德拉这位女主角，她的丈夫萨穆埃尔在放音乐。这段音乐的出现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看这部电影就知道，从头到尾这位丈夫是不会以现在的情况、现在进行式的情况出现在这部电影，每次在电影中出现，他都是作为回忆镜头里面的角色出现。然后但是这时候他一开始他也是不在场，但是他以他在播放的音乐的形式出现给我们，感受到他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是在这样的一个中断了访谈、骚扰了两个女孩子说话的情况下， 以强悍的姿态出现，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他的某种压力，他的某种强大的具有压迫性的对于两个女孩子来讲的一个存在感，而这个存在感是甚至可能还带着恶意，因为女主角桑德拉让我们发现她的老公就是这个正在放音的萨穆埃尔，他在工作，而他工作的时候就是会放这些音乐，而放这么大声这些音乐，他是不太理会家里面是否有别的事情发生的，比如说楼下有人在采访，很有可能他是不喜欢楼下这个学生来采访自己的太太，他对这件事情可能有他的意见。是，也就是说，这个丈夫在电影的第一次出现是以很间接的方式，是以声音的方式出现，而且不是他的人在说话的声音，是他在放的音乐的声音，而这个音乐的出现本身是对两个女孩子正在进行的讲话的中断、骚扰和破坏。好，然后跟着这个访问被迫中断，那学生走了，那女主角呢拾阶而上，就看到他上了楼梯消失了。另接下来呢，就是他们的儿子丹尼尔带着他们家的一只狗，那只狗是只边境牧羊犬，很可爱的一只狗，叫 Snoop， 大概就 Snoopy 的简称了，或者是一个变形的一个称呼叫 Snoop， 带着他走出雪地去散步，然后看着这一人一狗在外头走一轮，然后跟着回到家的时候，这孩子发现不对劲大叫，因为在他家三层楼高，连阁楼算的话啊，楼下的雪地上躺着他爸爸的尸体，他爸爸的头边呢是流满了鲜血，他的爸爸已经死了，然后他赶快叫妈妈，然后妈妈这时候也下来，两个人就惊慌失措的围绕着这个尸体开始打电话，看看还能不能找人来抢救。这就是整个电影开头的三分钟之内给我们的讯息，那我们就知道整部电影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个丈夫萨穆埃尔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电影因此也就具备了一个法庭推理查案悬疑剧的结构。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很容易会带入我们对于所有悬疑推理剧法庭戏的种种想象，开始在想，这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这部电影要追查真凶，到底或者至少追查真相，这个丈夫怎么好端端的会在三楼放着很大声的音乐来工作的时候忽然之间掉到楼下呢？他是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呢？他是自杀的呢？还是被人所害的呢？那如果被人害的话，这时候屋里面其实除了他老婆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那还有谁能害死他呢？那会不会就是他的老婆呢？我们这个疑问也正是整部电影里面警方和检控方所有的疑问。这么一个男人从楼上摔下来，头上面有明显的，根据尸体检查有明显的钝物重击的致伤的一个痕迹，也就是说他的伤不是来自掉入地面之后在地上摔伤，而是他坠入地面之前就已经有了伤了。那这是谁干的呢？那么很自然，警方或者检控方就要假设那就是这个太太桑德拉他干的事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有什么样的动机？他们中间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法庭戏去，以及这中间夹杂的种种的回忆片段，开始逐步的要揭露真相给我们了。但是这个真相有那么容易吗？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真相，除了是一个有人死亡的事件案件的真相之外，它更是一个关于婚姻的真相。这夫妇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假如说是太太要杀死丈夫的话，那这婚姻肯定出了问题；假如说是丈夫自己要自杀的话，那肯定这个婚姻多少也还是有些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一个法庭推理剧的外壳去解剖， 我们人类生活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形式，就是婚姻。这种形式以及现代婚姻里面所包含的种种复杂的感情纠葛呢，所以很多人会说这部电影披着一个悬疑推理剧法庭戏的外壳，其实要讲的是一个婚一对男女的婚姻问题，是一个爱情如何从一开始非常好到后面逐渐往下滑落，终于到了终结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这部电影为什么叫《坠落的审判》呢？如果按照法文原名的话，其实你还可以翻译成下坠或者坠落的剖析。好像董强老师就是比较主张用这个方法来，这个词用剖析来取代审判来翻译啊。但是我们从这部电影在开场没多久，当这位女主角桑德拉，这位功成名就的小说家，一位母亲，一位太太，在她被怀疑为凶手的时候，成为嫌犯的时候，她就很快要找律师来帮忙。她找的律师是她当地在法国认识的一个老朋友，就是樊尚。这位樊尚来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发现要寻找真相不止不容易，甚至不是法庭上面要追求法律事实里面最必须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看到电影里面有一段啊，这个樊尚带着他的同伴律师们，那么在用摄像机来拍摄桑德拉对着镜头讲述一些事情，那仿佛是在练习啊，在练习你在法庭上该怎么回答疑问，然后要他回忆到底过去两个人怎么样，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而在这个回忆过程里面呢，这个樊尚律师常常会指导中断，会跟这个桑德拉说，你不能这么讲，你刚才那句话要拿掉。然后这个桑德拉呢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呢？这是真实啊，为什么真相为什么我不能说呢？然后樊尚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可以说接下来所有法庭戏里面开场之前，所有法庭里面重要的双方的论辩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出来了。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樊尚这么讲，审判并不是跟真相相关。审判如果不是跟真相相关，那是跟什么相关呢？平常我们总觉得法庭是什么？法庭是当我们有争执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诉诸法律解决，是为了在法庭里面控辩双方的来回，各种证人的证词，各种证据的拿出来供人客观检视，好让我们寻求一个我们想要得到的答案，而那个答案必然是真相，或者至少关乎真相。可是这时候律师却告诉我们，不是的，审判不是关乎真相，审判是关乎什么呢？审判是关乎你要打脱你的罪名，这跟真相不是那么的直接相关的事情。在法律上面啊，如何界定事实啊，是个很麻烦的一个牵涉到法学根本哲学问题的一个事情，是个法学问题。那同样的问题呢，其实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里面也都同样存在，就是我们都是像侦探一样，像法庭里面的律师一样，要透过种种的证据去寻找那些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到的事实。前两年不是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微观史学经典巨著很受欢迎吗？那就是《奶酪与蛆虫》，它的作者就是意大利的国宝级的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卡洛金兹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辈子最喜欢运用的材料就是古代欧洲的各地的法庭，比如说宗教法庭的审判的记录。那么他从一些审判的记录里面尽量去重建出一些中古欧洲曾经存在但我们今天很难了解的观念世界、思想世界。那他自己就常常在讨论历史学家跟一个侦探是有可比性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依据某些到手的，在史学家那里是史料， 在侦探那里，在警察那里是证据，想要重建出一些案件或者一些事件的因果关系以及找出事实。可是我们知道啊，事实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可争论的，比如说在法律上面不是有对很有名的概念的对立，叫法律事实跟客观事实吗？什么意思呢？法律事实指的就是法庭依法认定的事实，也就是说无法被法庭依法认定的一些事件或者事物，一些东西是不能够当成事实上在法庭被确认的，这就法律事实。那相比之下，我们平常所说的事实则是客观事实，指的是客观实在的自然事实。同样的，在《坠落的审判》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重点不一定是在客观的自然事实，也就是不是在于凶手到底是谁或者有没有凶手，也不是在于这对夫妇关系感情怎么样，重点是在于在法庭看来是要找出符合法律叙事的或者是符合法庭上的一些说法所代表的背后的一些社会对这种问题常见的一些模式。那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在这个屋子里面，一个丈夫不会莫名其妙的有顿悟重击他的头部然后掉楼而死，必然有凶手。凶手是谁呢？那屋子里面既然只有他太太，那肯定多半就是他了。那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丈夫呢？那肯定中间有问题。那然后控方呢就要找出种种的证人的证词，找出种种的专家来指向这一点。然后樊尚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辩方桑德拉小说家的律师朋友樊尚，他说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出一套你的叙事，而不是要给出真相，真相不是这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有一位精神医生在法庭上提供证词，这个精神医生是她的丈夫生前去看的精神医生，这个精神医生曾经给她的丈夫开药来对付她的抑郁问题，那么但是她后来主动停药，然后这个精神医生有很多的解释，那么但是也被我们发现那些解释只是这个医生的一种的诠释的角度。这让我们回想我们今天在法庭上面见到种种专家证言，是不是一个号称某个领域专家他给出的证词就是那么的客观那么的实在呢？还是说他也只不过是一种诠释角度，而这种诠释角度给出的解释是为了要迎合既有的对一些案子的理解模式呢？再更加明显直白的是来自警方的一个警官在庭上作证，他的作证呢就是播放一段录音啊。那么这一段录音也相当有趣，在电影里面处理，我等一下再讲。那么他们这个录音怎么来的呢？就是说警察啊就发现这个死者萨穆埃尔啊，他本人啊原来有在硬盘里面留了几十段录音，这些录音呢全是录制他们家庭里面生活场景的真实片段。那么其中有一段是在他死前一两天录下来的，录的是什么呢？恰恰就是这夫妇俩的激烈的争吵。那这个争吵好像就可以用来证明这个女主角桑德拉有充分的理由要杀死她的丈夫萨穆埃尔，更何况这段争吵以及斗争呢是发生在萨穆埃尔坠楼死亡的前一天。但是辩方的律师也就樊尚然后上来盘问这个警察，就说你看到了有几十段录音，你为什么会只拿这一段来跟这个死亡事件拉上关系呢？是你想证明什么呢？你想说明什么呢？你是想说明这段话你这是在两个本来可以无关的事实之间建立联系， 可是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做历史研究也好，做法庭上的控辩也好，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吗？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不一定必然相关的事情，想办法解释成他们有前后的因果关系啊。于是这位警官就说，可是没有办法，这个案子没有证人，也没有人认罪，所以我们必须解释。你看又来了，是必须解释。再来，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一位著名的作家，所以他就成了新闻事件。电视台的新闻跟各法国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开始关心这个案件，很多当地普通市民都要进法庭去旁听这个案件的审讯。你我恐怕都不会是那种有事没事去法庭旁听一下最近有什么大案的人。那如果我们会这么做，那必然是那个案子相当吸引，其实大家是去看八卦。那么同样的新闻的介入也很像八卦啊。那么很快的，在新闻里面大家又找到了更多的角度来解读这件事情。那这个角度是控方的主控官提供的，就是他仔细的阅读，很认真的去阅读作家桑德拉他写的小说，然后做上了小贴条在书上面啊。想要说明的是，第一，桑德拉的小说从来都取材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他在他的小说里面大量的采用了他日常生活过有的经验，包括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啊等等，然后呢也在小说里面呢去处理他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好，这是一个前提。再来则是他在其中一部小说里面提到过一位女性的角色，常常幻想如果没有老公在身边的话，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会不会更好。也就是说他对他的婚姻关系感到不满，感到有问题，于是开始幻想，如果我没有结婚，如果这个丈夫不在，我会不会过得更好。再来，在小说里面这个角色甚至开始想象，假如我的丈夫死了的话，比如说我杀了他，有人杀了他，那会怎么样。主控官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作家，这个桑德拉，他早在他的小说里面就已经好像暗示了他是有过杀自己老公的念头一样。但是这么一来，我们明显就会想象到辩方一定会起来反驳，你不能够混淆一个作者写的小说跟他的真实生活，更何况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角色，而你说的那一段只是其中一个角色他的想法，你凭什么认就可以把断章取义的把一本虚构小说里面一个角色的想法套用在写这本小说的作者身上跟他的心里头呢？但是无论如何，这番解读出来之后，新闻媒体跟进也就都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很日常生活都常见的一个情况。在这么一个引起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里面，大家很快要找出各种各样的解读的角度，其中一个解读角度恰好就是这个主角给你的，因为他是个小说家，一个小说家，而且还是常常混淆了他的真实生活跟他的小说创作的作者。那么我们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正常来讲的话啊，最简单的讲法，我们大家都会同意，一个人的小说创作跟这个小说作者本人的真实想法可以是两码事儿，因为小说是虚构的，哪怕小说里面有许多他自己本人生活的经验，我们仍然要坚持这样的一个界限，否则就会很危险。或者至少说，这样的界限是文学或者虚构文学之所以为虚构文学的基本前提。但是我们读小说读得多的人，或者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你自己就是个作家的话，你就会知道事实远比这个简单的入门的文学教材入门的讲法要复杂的多了。很多时候一个人写作用虚构的形式，是确确实实在处理着一些真实生活中他面对的问题，或者至少换一个想象的方式来帮他认知他所面对的真实问题。 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位主角桑德拉，他能不能够在法庭上这么讲？不，我的小说你不能够说是完全虚构。是的，它是虚构，但是它跟生活的关系远比你们所说的复杂。他不，当然不能这么讲，因为这么讲的话，他不就等于把自己更加变成是个嫌疑犯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更加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法庭上面并不是要追求一切的真相，例如虚构文学跟真实生活中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真相在法庭里面并不重要，法庭要找的是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简单但是可能站得住脚的解答。为了要符合一个简单而站得住脚的解答呢，那么很多更深刻更复杂的东西是不能呈现的。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如此，而一对夫妇的感情更加如此，一段婚姻关系是要远比在法庭上面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更加复杂的。好，让我们说回刚才那段录音啊，那段录音在电影里面的处理很有趣，我们透过这个回忆画面配上那段录音，让我们观众第一次很清晰的看到这个丈夫萨穆埃尔跟他的太太桑德拉，大概这个丈夫出现在电影里面最多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戏了，就他们两个本来吃着饭，怎么吃着这饭开始吵起来，吵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丈夫在控诉自己的生活的不满，他的不满来自于什么几点？第一，他们夫妇俩啊，基本上就像那天在北大做导演翻译的人民大学的老师焦瑞宇老师所说的，其实算是平等的，这点我觉得首先讲清楚，他俩的关系至少他们想要达成一种平等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这个丈夫啊，太太主要写作小说做翻译工作挣钱，然后丈夫呢承担更多教养这个孩子丹尼尔，然后在家处理家务的问题。但是这个情况使得这位丈夫啊，他开始觉得越来越受困扰。他一开始是有个内疚而主动更要承担这件事儿的，是因为当时呢，他这个丈夫本来是在大学里面当老师的人，但他觉得在大学当老师没劲没意思，阻碍了他真实想干的事儿。他真实想干的事儿是什么呢？也是要做一个作家，跟他太太一样。于是他离开学校，开始在家写作。那么在家写作的话呢，就跟他太太一样，都在家写作。但是他要承担，同时要想办，因为他的写作还没出版，还没有任何稿费和版税，所以他就有责任要照顾好家里面家务的一些料理。那么而且同时他还决定他不送自己的孩子丹尼尔去一般学校，他也在家里面好好教他。但这个决定的来源大概是因为当年有一次啊，孩子上学的时候他应该去接放学，但是那个时候他正好在家里面坐着，灵感来了，他觉得写作太要紧了，还要把这个灵感写出来，否则就没了，就飞走了。于是请了一个保姆去接他的孩子，没想到出了交通意外，他的儿子严重受伤，自此之后呢，他的视觉系统呢就受到了终身难以修补的损害，使得丹尼尔是个弱势的孩子啊，他弱势，他不是目盲，不是瞎了，就是弱势。那么为此夫妇俩都非常内疚非常难过。然后这个丹尼尔呢在家里面，那么爸爸更要在家里面照顾这个弱势的儿子，自己在家教导。那么由于他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处理家务，所以变得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时间去写作，他要跟他太太讨论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时间是不是要重新安排，否则我完全没有机会写作。但是他的太太就告诉他，你怎么会没有时间写作？你要写你就写啊，你干嘛跟我讨论呢？我没阻碍你写啊，你自己可以去写啊。然后这个丈夫就越来越生气，就开始控诉他太太曾经出轨。这时候我们发现他太太曾经跟一些女性有过性关系啊。那这个太太在法庭上面的解释就是，那是因为当时呢孩子出事儿之后啊，他需要透过这种性关系呢来抒发自己的压力，那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而且也是得到丈夫同意的，也就有一点点那种 open relationship 开放关系的感觉。 但是就在这最近一年，其实他又有一个外面的一个性伙伴、性伴侣，也是女性。那么所以这个丈夫就不知道，丈夫后来发现就很生气，这时候夫妇俩也为这事吵。那么再吵的时候呢，这个丈夫还控诉这个太太剽窃他的作品。哇，这个对作家来讲就很严重了。原来的情况呢，这个太太就解释说，是这个丈夫写了一个大纲，这个大纲写得很精彩，念头很好，但他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写成书。于是太太就跟他丈夫说，不如我来写。那么他太太就成功把一个20页的概念写成了一个300页的成功的小说出来，而且他的丈夫也都觉得他写得好。这是请注意，这是太太桑德拉所说的。好，我们听着两人吵架这段录音啊，但是到了最要紧，我们最需要目睹的那个场面，我们观众却看不到了，我们就变得跟法庭里面所有人一样，都只能听到那个录音了。我们视角一下子从一个某种全知的视角，是看着夫妇俩吵架的过程，变成跟法庭里面的人一样，是非全知的视角，只能听录音。听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说它更重要呢？就是开始发生打斗，开始发生打斗。那么听到很猛烈的针打的声音，有东西在撞墙的声音，那然后就留下疑问了，到底是怎么了？谁打谁？谁在撞墙？那太太的解释就是，这个丈夫后面是在自己很生气的在打墙壁。那么但是我们真能够确认吗？虽然还有证据证明他之前就有生气自己拳头揍墙，揍到自己骨折的这些证据是有的，可是我们仍然很难确定。那这部电影微妙的地方啊，就在于除了法庭上面呈现出来的东西之外，我们观众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上帝视角，没有一个全知视角，甚至是到了这个电影最后审判有了结果，我们也都还不知道究竟这个太太有没有杀她的丈夫，这变成一个谜题。国外很多影评也都在，影迷也在追问这一点啊。但是这部电影它之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透过这些手段让我们了解到真相是何以困难了，要寻找真相是太难的一件事，婚姻的真相、感情的真相尤其困难，我们不能够就这么简单的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够跟电影里面的人物一样，处在一个迷局之中，直到最后。而我必须说，这位导演对于声音片段的处理的那个处理，像我刚才讲的那种处理方式，是很在意的。他电影里面很多声音的片段都很有趣，那但那是后话了。好，我们再来说回啊，这电影里面真正到了最后扭转乾坤的，至少在法庭上面，就是法庭上面大家都想要保护的小朋友，他们的儿子丹尼尔。法庭上面是很担心这个丹尼尔在这里听到这么多他爸爸妈妈的事情，会不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又或者说会担心他在法庭审讯结束每天回家还要跟着自己的妈妈住，他的妈妈会不会影响他在法庭上的证词呢？而他的妈妈也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啊，每天在法庭上面听着这些父母之间过去的一些臭事烂事，会不会对他是很大的伤害呢？他是那个被保护的人，但是没想到他反而成为了一股核心转捩点，他变成了整部电影最后的最强大的力量，恰恰是他的证词使得整个审讯有了跟原来预想的方向非常不同的结果。而这个丹尼尔作为儿子，他其实让我们发现他也要真相，他不断地说他也有权有责任要知道真相，因为他真的想知道爸爸出了什么事儿，爸爸妈妈中间是什么问题。他甚至为了寻求真相，也像法庭上面的很多人做的事情一样去做实验，因为控辩双方都会做一些假人从他们家楼上摔下来，看他摔的角度怎么样，会碰到什么东西的这种实验。同样的，丹尼尔也做了实验，他的实验就是用他的狗来做实验。他喂他的狗吃过量的止疼药阿司匹林，看看会怎么样。哦，那个场面坦白讲我真受不了。那狗狗好可爱， Snoop 演这个狗的这个狗演员啊叫 Messi， 得到了戛纳影展去年的狗棕榈奖。是的，是有个狗棕榈奖的，是零几年的时候成立的一个奖项，是专门奖励电影中出现的动物演员的。那这个狗狗好厉害，他演的是什么呢？就他吃了阿司匹林之后，他处于濒死状态呕吐，那么是很难受的那个场面，他怎么演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作为观众我看着就很难受。我最怕小狗狗遇到问题啊，受苦了，在电影里面我大概像希特勒啊，是他希特勒是能够忍受人的死亡，他杀人都行，他忍受不了这个动物纪录片里面的狮子追野猪啊什么那种东西的。那么我看到狗呢是受苦，我是很难受很难受的。而且那是边境牧羊犬，很可爱的，你知道边境牧羊犬是天性就是会牧羊。我曾经看过一个片段，在英国有一个人，大概也是个牧羊人吧，带着自己牧羊犬上山践行，没事干，就两个人一人一狗去散步，哪知道在山坡上，这个狗看到山坡下有一群羊，好像没有人在带着他们，它天性爆发，这个主人喊都喊不住，就冲下山要去牧羊，然后还真给他牧成了，这个真很搞笑。这个羊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狗一来一赶，他们就成结队的，乖乖的听话，按照狗指示的方向前进啊。我又扯远了啊，说回来，他又做了这么一个实验，那么使得整部戏就产生了我们看到的结局了。那么好，我们刚才一开始说到，这部电影。我们能不能用个女性视角来看？首先导演自己说，她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她当然是带着女性视角来创作。那么这个女性视角，我觉得主要就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背景力量。这里面我们首先明确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法庭上面，主控方、检控方呢，一直想方设法的把这个女主角的她的供词、她的经验要往一些大家很常见的、最能够让陪审员、让法官都认定的一些很通俗的对于一个杀人的女性是什么样的人的一个理解。比方说要形容这个女性啊，她是水性杨花啊，她外面有外遇，所以她老公对她很不满。那么然后甚至把一开始访问电影一开始访问过她那个女学生也找过来，要强迫那个胁迫那个女学生呢去承认，当时他们那个采访里面，这个女主角桑德拉对这位学生的话语之中含有某种诱惑的色彩，似乎想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女主角是有诱惑力的，而且她懂得去诱惑人。那么像这样的人要杀自己的老公，很符合某种既有的想法，这个既有的想法太有意思了，恰恰是电影史中存在的一种既有形象，而这个既有形象在今天的电影里面大概已经很少见了。在以前的好莱坞是有大量这种电影，一种女危险的女人的形象，很有诱惑力，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你搞不清楚她，而她很可能是一个杀人凶手，或者会让把人害死的一个人。你比如说1987年有部电影叫 Fatal Attraction， 那么更有名的就是1992年的本能的 Basic Instinct 啊。说来也凑巧，这两部电影里面的男主角都是 Michael Douglas， 麦克道格拉斯啊，这个老牌演员。那反正过去是有过这样的一种形象啊。好，然后呢，另外我们还看到这里面就会说这个女性她是为什么对自己丈夫不满，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在嫉妒她，要给她很大的生活压力。那这个男性啊，我们说回刚才这个丈夫，尽管我们觉得他们夫妇俩想要寻求某种更平等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生活安排啊，就是这个丈夫呢是在家啊，主要打理家务照顾小孩。这个情节在我们中国这里呢，我们很多人就会自动说啊，那这个男的是不是很不适应这种生活，于是就要跳楼自杀呢，就太累了。你这样看着，我们平常女的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你那么男人怎么受不了？好像那天戴锦华老师就这么讲，大家给他鼓掌。那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况换一个语境，比如说在欧洲在拍这部片的，像在法国来讲，这种情况其实今天已经非常不罕见，甚至某种程度在某一些人那里还相当普遍。 并不是多么特别的事情啊。导演啊也曾经说，这部电影是在中国得到特别多的性别角度的关注，那么这是他在别的地方还在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过的。但是这是否说这部电影里面就完全不能够用个更常见的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切入呢？当然也不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假设啊，那位丈夫假如他是自杀，像这个电影最后的审判结果所认定的那样，他是自杀死的。他的自杀来自于他觉得自己有志难伸了，他很想努力创作，但是一直写不出东西来，然后他觉得他的问题是不够时间去写作，然后同时他又嫉妒他太太的成就，又觉得太太甚至还剽窃过他的创作的灵感和概念。当然这个丈夫可能又有自己的精神问题啊，那么我们不要把话都说满。不过我还想再强调，我一开始讲的这个她丈夫听音乐的问题，根据太太的供词，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丈夫每次在认真工作，尤其是装修他的家庭的时候啊，他就会放很大声的喧闹的快节奏的音乐。那这个种音乐的声量跟破坏力是使得这个太太没有办法在家里正常跟人聊天。可是这个太太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够自己认真去做她的翻译，做她的写作吗？她可以的。她甚至还能睡觉戴上耳塞。为什么可以呢？那是因为她习惯了。她的态度就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丈夫就是这么吵闹。她就是好像暗示给我们听，她丈夫是不会理会她的太太是否正在工作需要休息，还是会放这样的音乐。而太太的态度就是，没关系，我接受，我习惯了，反正他是要这么放音乐，而我也随时随地需要休息和工作。那么另外呢，说到刚才那个音乐啊，按照这个法庭里面啊，辩方律师主动提出，这个音乐其实是一个有强烈艳女色彩的一首歌哦。那么似乎是想暗示这首歌，这个丈夫放这样的歌是表明他也有某种艳女的情绪，那么好像把这个丈夫形容为一个很艳女几乎会家暴的男人。这个太太桑德拉她断然拒绝这种解读，她说这首音乐丈夫放的这个版本是个纯音乐版本，没有歌词，她其实不是因为艳女才放这样的歌，而是她就是喜欢放一些很大声很快节奏很欢闹的歌，如此而已。那么这又让我们看到，就大家都想找一个容易的简单的角度和叙述模型来总结这件事儿。可是桑德拉以及这个剧情的推进让我们看到，事实总是在抵抗这么简单的解读方式。最后我们还要注意这个电影一个有趣的设定啊，就是整部电影这个女主角都在讲英文，一个法国导演拍的发生在法国的一个电影，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英文呢？这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女主角桑德拉她却本身是一个德国人，而她的丈夫是法国人，他们两个是在英国相识的，然后所以他们平常连一个德国一个法国人，他们相处就是讲英文。而她的丈夫为了要降低生活成本，要决定回到老家，也就回到法国来生活，那么所以因此住进了这么一个山上的 chalet， 那种阿尔卑斯山路的那种山上的小木屋叫 chalet， 住进那样的一个房子。然后呢，她的太太呢来到这里，就因此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非法国人来为了丈夫陪着她来到了法国。在法庭上面，法庭也要求他，你必须讲法语。那么尽管遇到很复杂的情况的时候，他还是回到英语。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加感觉到这个女主角是多么的孤单，多么的孤立啊！她在一个不是她的国家上面，要用非母语来替自己辩护，说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婚姻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设想一下啊，你在外国用非不是你的母语跟人沟通，本来可能已经不容易，你现在还要做件更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在法庭上用不是你的母语的语言来辩护自己的清白，这是不是一个格外艰难的被抛掷进去的一个处境呢？这个处境就是女主角桑德拉的处境。 简单的讲，这部戏啊，《坠落的审判》是套着一个法庭推理悬疑剧的外壳来让我们看一段夫妇的感情关系，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它是透过一段婚姻和感情关系的真实情况是多么的复杂，来彰显出任何对于真相的寻求恐怕都是困难的。我们遇到我们有问题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用寄存的简单的叙述模式去总结它、归纳它，可是那个我们刚才说的自然事实或许非常的坚硬，就是会挡开和拒绝任何这种我们喜欢的偏好的解读。这就是这部电影最复杂的地方。它容纳很多层次的解读，你可以女性主义角度来解读，你可以从我刚才说的那种角度，就是这是一个对于什么叫做真实的一个挑战的这样的角度，你可以说这电影里面重点是关于婚姻的崩坏，你也可以说这个电影是对于法庭审讯制度的挑战，各种角度都可以共同存在。但我们真的不能说只有某种角度是不可接受的，尤其不能说女性主义的切入角度是不正确的，这个讲法就有点大胆了。这个电影我就先说到这儿啊，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什么看法，也请你留言给我，我们下次回复好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回应一些之前一些朋友们给我的留言。哎，说到留言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集节目跟前两集不一样，跟我以前的八分也不一样，就少了一些东西。少了什么呢？少了道歉环节，尤其是少了那种因为我念错字的，说错话的那种情况的留言。果然呢，这个其实最近啊，我这个情况好像好了一点啊，以后多半都还会再来的。你看困得睁不开眼，这位朋友给我的评论是，收费以后连普通话的阿联酋都说对了。您太敏感，我以前常常把阿联酋叫阿联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广东话里面的这个酋字我们是念咬啊，所以就很自然念成由，阿联酋都说对了。对啊，你以为呢？可是付费这件事情，就像我们之前再三承认的，肯定对很多人而言也是个重大的门槛。比如说这位朋友叫小玉，你说很惭愧啊，299元对于我这个月收入只有3000元的人来说是挺多的，但我还是买了，只因为喜欢道长，谢谢你小玉啊。我觉得你真的不应该买这个节目，你已经只有收入3000元，你要拿差不多1/10299买这个节目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我说真的，我说真话，我觉得怎么办，这个你应该看看怎么样找我，我给你安排退款还是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这个你还是要先让自己生活过得好，是不是？过得起码体验，听不听我这种小烂节目、破节目是一点都不要紧的事情，好吗？我衷心希望别的朋友不要再这样子，这让我会很难过的。另外有些朋友呢，就是我觉得是该付费了，因为他有好事儿。胖小子啊，你说道长，我刚刚被剑桥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当然可以啊，我得祝你生日快乐。你节目买了吧？看来你是买了，哎，买了就对了，你活该要买我节目，剑桥大学数学系录取你，你还不给我点钱买节目吗？讲到在海外学习啊，有位朋友叫 Ivy 杨芳熙，你说从十几岁看道长的书，在加州长大的我呢，是靠着我读系列学中文。天哪，这你得学得多坏，这个我读是以前我在凤凰卫视做开卷八分钟那个节目， 当时那些节目被后来出成书了。说实话，那个书我自己都没改过，因为我当时是不太赞成那套书的出版的，因为它基本上就把我节目直接扒下来变成文字。那我总觉得节目变成书不是不行，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去重新修改文字稿，变成更像书才对。但反正他们还出了，也就算了。没想到你还看这样的书啊，然后你说得到了治愈。过了这么多年，依然是你云淡风轻给我们讲故事，从细腻温暖的视角解读人性和生活。谢谢你回来。彩蛋，跟着道长学中文，现在我都写中文专栏。我希望我没教坏你，你写的中文得比我好才行。然后哈哈，听到道长说有人靠着你的社群结婚了，我靠道长学中文学成了。哎，这个好，这句话我记下来，这是个卖点啊，这是个卖点。还有些老朋友啊，那么我注意到过去几期留言呢，跟我提到阿森纳，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位婉和，你说听之前八分节目，偶然得知道长同为阿森纳球迷，这真是意外之喜。尊重的前辈和自己支持的是同一支球队，感觉就在海边捡到美丽贝壳一样神奇。这哪神奇，阿森纳的我场的球迷遍天下啊。那今年阿森纳很有机会冲击联赛和欧冠，阿森纳球迷等待多年的重要冠军终于看到开花结果的希望，不知道道长是否还有关注，是否抱有期待。其实仔细想想，道长这种豁达的心境挺适合阿森纳球迷的身份，可以很大度的自嘲，可以在困境中保持体面，这都是很棒的品质啊。这一刻我仿佛与道长靠得很近，真好。是，哎呀，这个我也跟你靠得很近，我们不就是这种，你没听过那句经典名言吗？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说起来，今年阿森纳我觉得比去年更有机会拿冠军了，因为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前场啊遍地开花，然后火力强大，我们后场呢那个防守之稳健啊，我觉得现在是英超之冠甚至是。那么再看呢，今年我觉得最后几场，现在我们还剩七场，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们之前的几场我觉得整个战术安排太有意思了，太厉害了。怎么讲，比如说我们对着一些下游中下游球队的时候是以狂胜的姿态，五六球那么胜出，这就是在累积这个净胜球差啊，这个是现在就能看到。现在你知道英超是全欧洲五大联赛里面最激烈的联赛啊，现在利物浦、阿森纳、曼城三个几乎以一分或同分之差啊在竞逐这个冠军，这是不杀到最后不知道鹿死谁手。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比净胜球啊，那之前累积的那些大胜啊就很要紧了，你说是不是啊？我今年真是特别期待。但是你说的对，我们阿森纳球迷不要想那么多，一步一步走，学佛一样，这当下即是那就好了。讲到老友啊，这位必须要念吴同洛，你说我是从看理想过来，道长还记得那个想靠捏面人的手艺争路费跑江湖九骗全国的人吗？我当然记得，我当时不是很鼓励你吗？那你说我至今还没能成型啊，因为一家人都忙，而我要负责每天下午接孙子放学，所以只能在周边半径100公里内的景区和庙会流窜摆摊，这也很好啦，是不是？这挺好的嘛，不是？那你说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也算小范围跑江湖了。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八分开播，居然要收费。当然能理解道长制作节目的工作量，不过花钱听播客还是要犹豫一下。也对，是该犹豫。但是谁让我这么喜欢道长节目呢？也罢，这笔钱大不了我多捏20个面人就挣到。天哪，这捏面人成本原来这么高啊，这个价钱太低了吧。然后你说赶紧付钱吧。说件趣事，有一次收摊回来路上开车听着八分，遇上交警查酒驾，停车开窗吹了检测仪，那位交警听见我车里播放着一个南方口音普通话的老男人用低沉嗓音讲这些类似鸡汤的内容，他疑惑地问我放的什么，我说八分，看样子他应该不知道八分是什么，他可能怀疑我是在听一位尊者说一无所有不好吗之类的话。 不过他也没听到什么反人类的内容，摆摆手让我走了。还好他只听那一句，因为我们下一句就是反人类了。比如说我可能说是一无所有不好吗，然后下一句是人死光了不好吗。咱们上回讲完这个俄罗斯移民这两年出走国外的事儿啊，我就觉得接下来不是说还要找个时间讲讲歧视这件事儿吗？看来真得在近期内得讲一讲才行，因为我发现有不少朋友提到了相关的话题，是很值得细细展开。那么今天来不及很仔细的分析啊，那么但是有些话我们可以今天先聊一聊。比如说这位朋友 Lazy Mental， 你说疫情期间呢，我们把家搬到了普吉岛，这一两年眼瞅着俄罗斯人越来越多，房价也涨起来了。说个可能听起来不快，但我们居住在海外的人有个共识，就是少和国人圈子混在一起。这算自我歧视吗？也不一定算啊。我觉得我也听过这个讲法啊，倒不一定是每个住在海外的中国人都会觉得少跟自己中国人往来，有的还是很喜欢。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说法呢？主要理由啊，就是你也听说过有些在海外的国人啊，确实不像话，就是不是老乡不骗人，就越是遇到中国人，就比如说推荐你这个那个的，就越会出现骗自己人的情况，这个让大家觉得跟自己混在一起没什么好处。那么再来呢，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就可能有些中国人在海外的表现形象各方面不一定那么的出色，不一定那么好，所以你如果多跟他们混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对你在当地的生活呢有影响。比如说当地人啊看了你就说，哎，你们那帮中国人都怎么样怎么样，那遇到这种情况又不是很好了，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的理解是，无论怎么来看，这也不能叫自我歧视，而是一种自保吧，就怎么讲都是一种自保，保证自己不被骗，保护自己不要受伤害，然后保护自己不要受当地人的歧视或什么都有可能，对不对？另一位朋友康宝兰1010，你说大约10年前我曾经在俄罗斯生活过几年，现在我在德国生活，身边就有不少节目里提到的第一批跟着美国公司撤离而来德国的俄罗斯同事。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德国的俄语标志多了，路上说俄语的人多了。俄乌战争开始后，我也在西欧见过俄罗斯的车把自己车牌上的国旗遮挡起来的情况。听完这期节目啊，不仅思考，除了经济原因逃避个人迫害和兵役的情况，普通人啊，也就是不是那些政治意见活动家，强烈不同意官方政治立场，就只有认这一条明路吗？在我看来，认出去不光会因为无法改变的民族种族身份面临很多问题，也是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关于如何处理个人与官方政治立场的不同，道长能不能讲讲自己的看法？我也想讲，但今天时间真的不够，我们下次我讲歧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顺便再提一提。但这里先简单说，我想反问一下，就是如果你是这些俄罗斯人，比如说你不是政治意见活动家，你不是想在俄罗斯里面搞反对派，但是你极不同意普京的某些政治立场，比如说战争立场，除了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俄罗斯公开却谈论这个战争而与官方立场不一样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犯法的，很容易你批评这个战争一些事情就会变成是在破坏这个战争的名誉，那么你就会被抓起来，你会坐牢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更积极的来应对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冒极大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的，我们不能够期待每个人都当英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要认出去，尽管会遇到后面很多问题，但是也不失为一个让他们良心上比较好受的原因，好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他比如不拘为邦嘛。就如果他这个违也包括道德上的问题，他不同在道德上无法同意他们国家现在路线，他必须要跟他切割关系，哪怕出去之后还是会因为摆脱不了这个民族身份要遭遇问题，我觉得那也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好，另外 我上次还提到啊，就是为什么很少在中国见到这两年有说俄罗斯人要大批过来，像去普吉岛啊，像去德国这样的情况呢？那大灰熊的故事，这位朋友给了我们一个参考。你说，我知道一个可能是俄罗斯人很少来中国的原因，因为我工作啊，就有一些俄罗斯客户。战争爆发之后，其中一个和我主要对接的客户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就移居到了哈萨克斯坦，他老婆孩子也一起去了，他还不满30岁，他们公司也表示理解，于是他的工作就变成了远程办公，同时帮公司开拓在哈萨克斯坦的业务。我们做医疗器械方面产品，似乎去年开始俄罗斯颁布一个规定，就是禁止非俄罗斯本地生产的医疗器械出口销售。由于他们公司大多数产品都从中国进口，于是帮助他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开展这个业务的事儿就没办法做了。现在呢，他就想移居到中国。我在帮他办理签证的时候才发现不太容易。如果他想来中国长居，目前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就留学，要么就中国公司雇佣他。无论哪条路都非常复杂，流程和手续非常多。我咨询了很多专业人士，也告诉我工作签证不容易，同时他还需要解决他孩子和妻子的签证问题。如果是办理一年签的话，也需要30天之内离境一次。因为这些原因，他至今也还在哈萨克斯坦，所以我大胆猜想，签证问题应该是主要因素之一。哎，对，你说的对。我一直都知道，就外国人想要来中国移居到中国是很难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有些时候看到一些老外，其实是被中国的外企或者我们民企聘请过来的才住下来。那么至于你自己想来开展什么业务或什么的话，就很不容易了。那么只不过我过去一直以为啊，就我们跟俄罗斯关系不是很友好吗？现在都称兄道弟，那是不是对俄罗斯人会网开一面呢？好像这么看来也并不是。我又想起来啊，以前广州不是有所谓非洲春这个讲法吗？我见到那里很多非洲来的朋友们，也是每一年就要离境30天，也就是因为他们办理一年签证啊，就是30天就要离境一次，是很复杂很麻烦的事儿，那确实是不容易啊。但这方面我没有更花时间去仔细研究，你给我很好的提醒，我将来也要看看是不是有些不同的情况，或者我们国家将来会这方面会不会更加放松。既然要成为一个国际大国，在移居外国人进入这事情上是不是可以更开放一些呢？我们期待吧。好，最后啊，是这位朋友叫伊碧不纠努啊，你说节制八分是因为5年前2019年我孩子生病，为了打发一些时间，偶然间听了你的节目，此后每个星期都会等待那个熟悉的声音，你的声音有着神奇的疗愈效果。转眼5年了，8分半更新的当天，儿子走了，走得很平静，看着8分最后一期的再见珍重，仿佛是我对儿子在说，在他短暂的7年人生中，有4年会经常听到你的声音，现在8分半更新了，或许也意味着他也在某个地方重生了吧，愿他开心安好。感谢你那段时间的陪伴，也感谢你的8分给了我许多对生命和对人的感悟，让我在儿子最后的时刻没有那么痛苦。一碧不纠努，我很遗憾听到这个事情啊。如果这段期间我能够对你有到任何的慰藉，我会觉得很荣幸很欣慰，但是我觉得我很难去完全理解你的感受，这是太难受一件事儿。但从你的写的这段话看来，你似乎已经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情，这其实我必须说，尽管这么讲好像不太理想，但我必须说这其实是件好事情，对你对你的儿子都是好事情。那我在这里现在已经早上快7点，我睡醒之后，我有时间做禅修的时候，我愿把功德全部回向给您的儿子，那么愿他 往生散去，我愿他是一定是重生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更加安乐，身体健康。我们学佛的人呢，有时候遇到啊小朋友很早离开啊，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那是因为他来这一辈子来的时间这么短，那是因为他该还的东西已经都还了，也就是说上一世的意义。这其实你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啊，但学佛人真的会这么想，觉得这些是个好事，就是说你不欠什么东西，你上辈子没有那么多戏，因为活在人生是很多痛苦的，你这辈子没有经历那么多痛苦，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表示你上一辈子的业报相当好，那么你这辈子不用遇到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多的痛苦。这是我说句夸张的话，可能很多人听了或者聆听不一定能够马上接受，就是这其实可能对他而言是个福报。那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能不能说他其实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么的可惜，那么的糟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心宽，想想看你孩子这辈子这样子走了，不用经历以后几十年，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许是不一定是完全那么坏，我无论如何希望他往生散去，我希望你呢节哀顺变，多多保重啊，一笔不救，多多保重。我今天最后介绍的音乐啊，跟上期节目不是介绍了肖邦的船歌吗？我今天又想给你听肖邦。一来呢，是因为在《坠落的审判》这部电影里面，很重要的场景就是这个小孩子丹尼尔常常弹钢琴，他妈妈会跟他一起弹的钢琴，也会一起母女俩共弹一个钢琴啊。那小朋友到最后一直在练习，跟他妈妈跟他一起弹的那首呢，就是肖邦的降一小调前奏曲编号28号。那么这首曲子呢，是一个很特别很经典的曲子，我们很多人大概都听过，我一放你就知道。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最后又播了一次，那我们平常听这当然是个钢琴版本，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听一个特别的版本，是摇滚乐里面的吉他之神之一啊 Jimmy Page。 你以前听我节目就知道我很喜欢他弹的吉他，他是著名的摇滚乐队 Led Zeppelin 齐柏林飞船的传说中的吉他手。那么这个乐队啊，很可惜在1980年解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鼓手很厉害，那个鼓手 John Bonham 酗酒过度，那么结果不幸去世了。那么他死了之后呢， Jimmy Page 很受打击，相当一段时间无法振作去创作音乐，去写音乐。于是在1982年的时候，英国一位常拍动作片的导演呢，正好是他邻居，叫 Michael Winner， 要指导一部新电影啊。那么那个电影叫 Death Wish， 其实是个续集了， Death Wish 的第二集。那个电影呢很老了，是 Charles Bronson， 现在年轻一辈影迷大家都没听过了，当年很红的一个动作性格巨星演出的。那 Michael Winner 就请这个 Jimmy Page， 你来帮我把我整部电影做配乐吧。那么他就让想让他重新做音乐，他还真做了，几个礼拜就交了货。那么这里头其中一首曲子呢很奇特，是 Jimmy Page 用他的电吉他来演奏肖邦的降一小调前奏曲28号。那这个效果跟当然跟钢琴是完全不同，而 Jimmy Page 自己是很喜欢肖邦，也很喜欢古典音乐，他时不时就会用他的摇滚式的吉他其实去演奏一些古典音乐的名曲。那这次 Jimmy Page 演奏这首曲子是带了很强烈的他的根源啊，也就是布鲁斯的味道在这里。 Jimmy Page 一开始就是弹布鲁斯的，那么这个 Blues 演奏出来的肖邦这首名曲的版本啊，也特别的有风味，有人会形容很适合晚上下着雨的时候听了。那最后我想说，肖邦这首曲子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肖邦自己留下的遗愿，就是在他的丧礼上，他死的时候在他的丧礼上，他希望放两首曲子，一首是套大曲，那就是莫扎特的安魂曲，另一首就是他自己写的这首降一小调前奏曲28号。 是用来给他自己悼亡的一首曲子。我们现在听听 Jimmy Page 的版本。